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10集，死期到了。原来之前庞飞在屋子里练剑，将这桌子的桌腿砍掉了一小截儿。庞飞喜欢海棠花，庞玉特地给寻遍古董铺子买了这个香木的高脚桌来放花的。这桌子本身就有海棠香，庞飞舍不得扔掉，于是丫鬟们将桌子调了个方向，缺了一块的桌角朝里靠墙，不过桌子还是有些歪。几个月前，小四子在屋里玩的时候看到桌子是歪的，上边那盆铁杆海棠摇摇欲坠，特别危险，于是就出去找有没有薄一些的砖块或者瓦片。他翻了两下，在一个花盆下边找到了这么一块，于是拿来垫着了，刚刚好。庞飞那天见桌子不摇了，就问丫鬟，丫鬟说小四子给垫稳当了。当时赵祯和太后都在，众人只顾着夸小四子，也没怎么留意看垫的是什么，但好歹都瞟了一眼，所以觉得眼熟，这几个月一过忘得都差不多了。众人算是明白了，这的确不好取。庞飞屋子附近守卫森严，而且庞飞最近坐月子，一直都在屋里不出门，要从这屋里取出一枚龟壳，那可不是难上加难吗？同时众人也有些后怕，幸亏把铜铃抓住了，万一他混进宫里来偷龟壳，伤着庞飞或者香香，那可真是非同小可。小四子带着展昭等人到了庞飞院子角落假山边的一盆铁树旁边。 就在这个下边找到的，露出个脚我就抽出来了。 赵普走过去搬开那盆铁树，众人低头看都一个愣神，就见在铁树花盆的下边还有一块龟壳，上面沾着半边泥巴。众人张大了嘴，包拯捡起来和那块龟壳一起举在眼前，两只胳膊抖啊抖。找到两块龟壳那绝对是意外惊喜，不过又一个疑问出现在了众人眼前，为什么这两块龟壳会出现在庞飞院子里的花盆下面？这是谁放进去的呢？难道是宫中的内奸找到了龟壳藏在花盆下边？为何这么多此一举？另外小四子拿走的是一块，而且那是几个月前的事情，为什么不取走另一块？就在众人皱眉想不通的时候，展昭则是摸着下巴盯着小四子看，似乎也在想着什么。突然就见他伸手抱起小四子来蹭脸，小四子让他蹭得一晃一晃的。 猫儿，你干嘛呢？ 你不觉得我最近有点背吗？我要蹭点仙气。 现在众人手上有了四块龟壳，一拼之后几乎完整的一个龟壳原型都出来了，还剩下的空缺部分最多只能再放进两块龟壳。 这么说当时逃出来的是六个人，可是这些年来单单是火凤火龙烧村的案件就发生了不止六起，难道那些人都是无辜被害？ 不像啊，根据王东和童林的说法，他们似乎很有目的性和针对性，火凤查到证据确定目标才让火龙动手的。 当年进去盗墓的人按照陈修的说法是跑出来一半，前几天包岩和庞玉搜集各地方志，目前为止各地出现的关于火龙火凤的就有接近30起，烧毁村庄导致荒废的更是不下百起。难道当年董琦和陈茂带60个人一起去盗墓？ 众人闻言也都觉得人似乎是有点多。 当然了，也不是没有拉着一支人马几千人去盗墓的事情发生，不过那种都是聚众。其实我相信黄金古城地下是炼狱什么的，但是黄金古城里很多宝贝我觉得有些玄乎。 为什么？ 传说中那个什么二妖不管有没有吧，我在那一带打上有些年头了。西域大多数是游牧族，钱财对他们来说就是身外之物，还没有牛羊来的实在。另外嘛，西域一带的确是比较贫瘠，就算是往波斯或者附近中原一带很富庶，但金银可能有，很多玉器嘛，就两说了。黄金真留下来早就融成金条了，那帮人如果这么怕报仇，会留着这么危险的证据给子孙？ 众人想了想，的确有一定的道理，而且王东似乎强调有火凤纹身的负责查线索的大多留意玉器。 跟玉器有什么关系呢？ 展昭不解，但是赤炼堂组织似乎相当严密，王东他们也只负责办事，真正查到的线索有什么用，还是要交给上边的人商量，他们就不得而知了。这时南宫过来了。 我派人盯着那个魏长呢，他似乎有些反常。 反常？ 我经过管事处的时候，按照包大人教的法子，低声跟几个守卫说了童灵被抓的事情，让他们加强今晚庆典时的守卫。之后魏长突然去了茅房，他有些鬼鬼祟祟的，最后趁左右没人，从茅房后边的墙角搬开了一个花盆，原来墙角下边有个坑，正好从墙下挖过，他从那里出了宫，这会儿营卫正跟着他。 展昭和白玉堂交换了一个眼色，跟着南宫追那个魏长去了。赵普本也想去，不过转念想了想，就站在原地摸下巴。 怎么了？ 你猜会不会还有奸细？ 啊，这皇宫怎么混进来这么多奸细？ 奸细！ 小四子鼓着腮帮子，赵普伸手要将小四子抱过去，公孙眯眼抱住不放。 你干嘛？ 哎，给我抱会儿嘛，你都说好了一起养的。 那我还没抱够。 你都抱了这么多年还没抱够呢？哎呀，你个书呆呀，瘦不拉几的抱着多累啊。 赵普话没说完，小四子一把捂住他嘴巴，然后睁大了眼睛看着他。 舅舅，够胆！ 赵普这会儿也明白过来了，和小四子一起望公孙，就见公孙此时双眼都眯起来了。 你说我瘦？ 赵普抱过小四子，觉得这会儿给公孙抱着有危险，小四子搂住赵普的脖子。 舅舅，你闯祸了。 你是书生吗？念书人都是这样的，瘦点怎么了？你看书院里那些夫子啊，都是三四两重。 赵普话说出口，小四子捧着脸倒抽了一口凉气。 那天猫猫说这叫什么来着？对了，欠抄的节奏啊。 赵普，你敢说我没几两重手，夫妻之力公事犯不长肉，连这蚂蚁都踩不死，百万用事书生干不拉几。 公孙一到这种时候就跟不用喘气似的，他一直说的众人都觉得快被憋死了的时候，终于长吸了一口气。这口气不止他自己缓过来了，围观那些人也得救了。殷侯揉了揉胸口， 好嘛，好像没憋死。公孙这一口气说了多少字啊？ 天尊不太明白，凑到殷侯跟前。 瘦怎么了？ 那说你家玉堂漂亮怎么了？他干嘛要发飙？ 赵普！ 公孙捋胳膊挽袖子，伸手一把抓起院子里一个花盆。小四子抱着头，觉得自己这会儿在赵普怀里啊，情况危险。 啊，爹爹！ 公孙愣了愣，看了看花盆，又看了看小四子，犹豫了起来，砸中儿子就不好了。不过看着赵普实在气不过，包拯急得直对两人摆手。 你俩闹也看看场合啊，这里是皇宫啊。 这时就见赵真也出门看热闹来了。 哎，小四子，上朕这儿来。 说着赵普将小四子对着他一抛，赵真伸手接了。 先生不要客气，这说的太不像话了，该管的时候还得管。 八王爷和包大人无语地看着赵真， 皇上这唯恐天下不乱的性子又上来了，哪里有撺掇人打架的，这两人好歹都是小四子的爹。公孙一见砸不到小四子了，而且赵祯也似乎同意了，就又看了看赵普。这流氓虽然平时都很欠打，不过今天好像是真的诚心找打。公孙多灵啊，别看赵普叫他书呆，他书看得多，可一点都不呆，眼珠子一转就明白赵普打的是什么算盘了。赵祯既然同意了，就表示赵祯心里也有数，于是这是奉旨揍赵普吗？公孙突然嘴角一挑，乐了。赵普见公孙笑得阴森森的，往一旁挪了挪。 书呆，你冷静点。 公孙将手里的小盆栽放下，摔坏了怪可惜的，他晃啊晃，晃到了一旁的一摞没种东西的花盆前边，伸手拿起一个掂量了掂量，随后一眯眼。 赵普，你的死期到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哑巴， 干嘛？ 谁叫你了？我叫我家哑巴。 死有你。喂， 干嘛？ 你胖了。 你说什么？ 还丑了。 你找死。 真的。 你 不过胖点好看。 死哑巴，你说啥呢？ 没什么，你敷你的黄瓜片去，要长皱纹了。 啊，皱纹。 最近的俸禄就劳烦各位了，我要喂狗。